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31章，我就心知道好似有啲唔妥，我就问顾文文啦：，喂，我哋都已经坐喺同一部车度，就算系同伴啦，有咩事你又唔好忍，求先点啫？你究竟点解要我趴低啫？我谂起之前嗰啲触感同埋幽香，我心里边就有啲发软啦。原本咧系谂住对顾文文都要多个心嘅，喺呢阵不由得就放咗落嚟。见到佢嘅眼神唔似之前咁从容，于是我就放声咁讲：咁究竟系咩事啊？估计系察觉到我嘅好意，顾文文睇咗我一眼。头先紧眯住个嘴，微微放松咗，压低把声讲：头先我睇见车窗后边突然间贴咗一张好大嘅面过嚟啊，系一张好大嘅马骝面，所以咪面。我同豆腐对望咗一眼，豆腐都忍唔住即刻拧住面向后边睇咗一睇，好诧异咁讲：你系咪眼花啊？咩都冇啊！司机听到我哋咁讲，亦都紧张起嚟啦。佢讲：系啊，呢一带又有好多马骝嘅，据说咧仲有山狮烧添啊！弊啦，我哋系咪俾山烧夹上咗咧？呢种嘢啊，会食人啊！佢话口未完，我哋嘅车顶突然间传来砰一声。就好似咧，有人用个拳头一下揼落嚟咁，即时车里边嘅四个人个个都目瞪口呆。哎呀，唔通我低到极点嘅恶运又是出嚟作怪啦？山魈咧系喺1758年发现并命名嘅，咁即系喺1758年之前咧，民间习惯叫做山鬼。山魈嘅头啊，好大而且长，有啲山魈嘅性格咧就比较怕人同埋温顺嘅，不过有一啲山魈咧就非常之厌恶人类。我就曾经喺动物公园里边仲见过一只添，不过嗰只咧就个头好细，唔通我哋今次真系碰上一只野生动物？司机呢个时候紧张咁望住个车顶，吞咗啖口水。就开始闹粗口咁讲啊！ 你老味啊！今日咩回事咁鬼黑嘅？呢啲钱真系好鬼难赚啊！ 哇，系你睇下佢一紧张一嬲，反而就唔甩牙添。随即司机就喺个凳底度抽出一个防身用嘅伸缩铁棍，因为有啲司机为咗防止有人喺车里边打劫，都会喺凳底里边咧塞一啲防身嘅嘢嘅。紧接住。他就对着我和豆腐打了个手势，示意喂，你们两个大男人都不要翘着手，落车帮下忙，看看究竟是不是山魈，如果是的就即刻将他搞走。当即我们也都拿了架撑，无非就是一些收车用的什么铁器，这些铁器呢都挺重的，虽然不是很利，但是揼落去肯定就令那只野脑袋开花。我们三个人夹好，即刻就以最快速度冲落车，迅速将目光就向个车周围扫，睇下个车顶周围睇，点知道车顶确实系空无一物。头先抌我哋车顶嘅嗰个嘢，而家唔知走到边。司机对呢啲情况咧，仲系比较熟嘅，佢松咗口气讲：，哎呀，应该就走咗啦。唉，毕竟我哋头先喺车里边，佢对付唔到车，所以就说话都未完，晴天白日里突然间响起一个炸雷，嘣一声震到人嘅心胆俱裂，我哋三个人几乎就俾佢弹起。呢一个炸雷声音啊，真系太大，又嚟得太突然，将我哋三个，包括在车里面的顾美女都吓到整个一阵，抬头一看，原本还是晴天白日，不知道在哪个时候来了一大个乌云，就遮在天空上边。 呢度四边原先都系山崖峭壁，林木茂盛嘅，太阳喺东就俾山挡住，光线本来就唔强烈噶啦，而家俾呢个黑色嘅乌云一遮，即刻就好似入咗夜咁，四围阴沉沉。紧接住云中又系几道嘅闷雷，夹杂住撕裂嘅闪电，跟住斗大嘅雨水就噼里啪啦咁啊揼落嚟啦。我呢个时候先谂起，我哋四个人应该仲未出鬼门关嘅范围噶噃，而家居然真系落雨啦！豆腐怪叫一声，首先第一个匿翻入个车入边。我同司机喺个雨水里边对望咗一眼，我发觉司机嘅嘴边都已经开始震啦。显然之前关于鬼门关嘅传说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咁而家点办呢？接下嚟会唔会出现啲更加邪嘅事情呢？我哋两个一个对视，亦都即刻匿翻喺个车入边。好在淋雨唔系太耐，身上边嘅雨水擦一擦就干咗。而家因为夏天，所以都唔会觉得太冻，只不过觉得空气系有啲郁闷。顾文文亦都开始有啲紧张啦，佢讲：哎呀，咁点办呢？司机亦都攞唔定主意，佢系本地人，对呢啲迷信嘅嘢更加深信不疑。呢一刻又一一咁应验，估计佢而家成脑都系浆糊啊！豆腐啊，更加唔使讲啦，冇出事嘅时候啊，牙丝动冲。而家真系出咗事嘅时候，第一个吓破胆嘅就系佢啦。佢扯住我个膊头，系咁叽里咕噜，唔知佢喺度噏啲乜。我细心咁听一听，佢阿爷啊，如果佢喺度练咁大悲咒，我打断咗豆腐嘅大悲咒，讲：哎呀，咪就系落场雨啫嘛，我哋又未死，你做咩咁提前练大悲咒噶？我同个司机讲：你仲喺度傻乜嘢啊？继续开车啦！其余嘅三个人就呆呆咁望住我。估计系俾我嘅震静都感染到，司机就开始继续开车，只系咧行嘅车速就放慢咗好多。事实上呢一种咁古怪嘅嘢，我心里边话唔惊都系假嘅。但系如果四个人一齐慌乱，咁啊真系更加唔妥啦。与其乱成一炸，不如先镇定下来。车继续喺度行，但系车里边嘅气氛已经更加沉默，车外边嘅雨势好似都唔见有减少。我睇一睇戴手上嘅表，时间系中午一点几，但系我哋喺个盘山公路里边，俾呢个阴沉昏暗，随住时间嘅消逝，环境亦都越嚟越暗，加上越嚟越猛烈嘅雨，周围嘅能见度就好低。司机不得不打开嘅车灯，车灯嘅前方嘅雨滴被染成咗金黄色。好似落住金色嘅雨咁，开咗大约两个钟头，司机突然间停低，握住个方向盘，手就开始震，跟住佢拧个头过嚟，嘶哑嘅声音，甩甩咳咳咁讲：，凤头村车程5小时，而家系几点啊？我再次睇一睇个钟，晏昼3点，而且我哋系早上8点钟出发嘅，算落嚟。时间已经过咗7个钟咯，而我哋嘅车仲系喺条盘山公路上边，一边系黑暗里边嘅山崖，一边系峭壁，黑掹掹好似夜晚黑咁，周围嘅树木已经睇唔清啦。喺车灯隐隐约约嘅照耀下，好似一只只张牙舞爪嘅鬼怪，我不由得眯埋只眼，压一压心里边想炒孖擦蟹嘅欲望。沉默咗一阵间，又睁开眼，淡淡咁讲：你系点样开车噶？我哋而家行到去边啊？司机嘅额头啊冒住冷汗，喺度讲：呢个地方咁偏，我唯一得条路啫嘛，就系眯埋眼啊，都唔会行错啦。呢度我好似唔系好识喎。顾文文眯一眯嘴唇，神色有一啲道歉咁讲。哎呀，都系怪我唔好。豆腐啊，拗晒头讲：哎呀，唔怪你，怪嗰只山少啫。你讲啊，佢冇事做乜鬼喺我哋架车度爬上嚟啊？哎呀，如果有机会俾我见到佢捉咗佢啊，我唔剥佢一层皮啊！外边嘅雨啊，仲系好大。 我攞咗啲烟食咗几啖，讲得啦，唔好贪口爽啦，你连条鱼都唔敢杀啦，你老尾你仲好意思讲剥人哋皮？停咗一下，我心知道可能真系出问题啦，匿喺个车里边都唔系办法。于是食完一支烟之后，我就示意豆腐同我一齐落车，出去睇一睇，睇睇有冇咩路标之如此类嘅嘢。究竟系走错路啊，还系真系遇到咗鬼怪？我以前听过唔少各种各样嘅鬼故事，嗰阵时娱乐生活就好单调，大部分嘅时间都花喺赚钱上边，偏偏钱就赚唔多，沟唔起女，又蒲唔起吧，冇嘢嘅。咁啊，于是一班人咪匿埋一齐喺度乱咁吹水啊，咩鬼故事啊，分段子啊，社会八卦，听咗一大堆。以前啊，曾经听人讲过，据说呢有一啲喺个山野公路上面俾人哋撞死嘅人，遇上咗冇良心嘅司机，就会将啲尸体掟咗以逃避责任，尸身腐烂喺啲野草堆入边，冇人收敛，鬼魂就梗系徘徊唔去，怨气就好大，久而久之就变化成为路鬼啊！路鬼嘅专门向来往嘅车辆咧索买路钱嘅。如果你开车突然间发现自己开入咗个陌生嘅地方，点都开唔出去，咁讲明你可能就真系俾路鬼及上啦。咁呢个时候点办呢？咁啊要俾钱，人民币都得，当然最好系纸嘅钱啦。身上带几多就向西方嘅方向撒几多，路鬼自然就会放过你啦。但系如果遇到一啲孤寒嘅，唔舍得撒钱嘅，或者撒少咗，咁就可能真系要倒大霉啦。我话同阿豆腐冒住雨落车，打住手电筒观察周围嘅环境，呢度根本上就冇咩路标一类嘅参照物，而盘山公路嘅环境周围都差唔多。我哋两个根本上就睇唔出有啲咩特别，但系有一点系可以肯定嘅，路确实只有一条。经过呢一番嘅巡查，我同豆腐两只落汤鸡咧就湿到透，都唔知道系咪心理作用，嗰啲雨水好似带住阴气咁嘅，滴喺个身上边特别冻。最后我话敲咗敲车门，顾文敏同个司机凑个头过嚟。我就将自己嘅想法讲咗出嚟，认为而家可能我哋真系撞鬼啦，不如就按照民间嘅方法，我哋试一试啦，唔得再作打算嚟。顾大美女就唔反对，即刻将自己身上所有现金攞晒出嚟，跟住就跳咗落车。